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罗比·拉卡特斯，听到这样的名字，你就会想到了吉普赛小提琴家，想到了古典音乐演奏家，还有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好多好多集于一身，都是他，都是这位罗比·拉卡特斯。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如飞的琴音。哎呀，真的是挺喜欢他的演奏的，很特别，是属于他的声音。主角呢就是拉卡托斯，罗比拉卡托斯。那介绍这位小提琴家之前呢，我必须要说另一个人物，就十九世纪著名的匈牙利吉普赛小提琴家比哈里。比哈里的演奏曾经使贝多芬是激动不已的。后来呢，布拉姆斯还有李斯特在听到这些匈牙利民谣之后呢，受启发写出了著名的匈牙利舞曲，还有匈牙利狂想曲。而比哈里当时就被贝多芬赞誉为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呢，比哈里的演奏当时是达到了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境界，可以和帕格尼尼媲美。但只不过由于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是贵族宫廷里演奏， 一个呢是浪迹天涯，所以关于比哈里的文献记载就很少了。到底比哈里的神韵会是什么样的呢？虽然现在已经无从考察了，但是我们能够从他的第七代世孙，听到喽，是他的第七代世孙拉卡托斯演奏当中可以窥寻到他当年的样子，因为吉普赛的音乐都是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这就是在1956年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吉普赛家庭里的拉卡托斯，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吉普赛味道的匈牙利舞曲。知道真正的吉普赛音乐是什么样的吗？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被称为吉普赛音乐活化石的拉卡托斯和他的乐队。其实我听拉卡托斯他的演奏，总是觉得小提琴好像被他当作手中的玩具一样，真的是可以玩出花样的。随着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呢，我们也可以听到的是奔放动人的吉普赛的气息，即便是都是我们熟悉的这些古典音乐，我相信听到拉卡托斯和他乐队的演奏，其实听到这些古典音乐是想跳舞的，你听。短短几个音，充满了动感。 斯1956年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吉普赛家庭里面，在5岁的时候，他就在叔叔来组织的吉普赛的小乐队当中呢来参加演奏，所以他很早就已经掌握了吉普赛音乐风格的奥秘。在演奏当中呢，他经常是将传统的手法和吉普赛即兴的表演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听到的这种极其诱人的音乐的魅力。而灵活还有即兴也是拉克托斯演奏最大的特点，这可能也是吉普赛乐手他们自己的特点吧。来聆听的全部都是我们熟悉的音乐，但是却是吉普赛风格。这是迪尼库的《云雀》。 活了，绝对活了，云雀。那听到这样的云雀，是不是又想起来，哎呀，真的是吉普赛人他们对于音乐或者是小提琴，好像真的像玩具一样，在他们的手中无穷的变换。不过呢，对于他们演奏的音乐，轻盈的时候是带着那种质朴、自由，还有乡土气息；而忧伤的时候，会将吉普赛人那种颠沛流离的感伤也表现出来，一派小酒馆当中的苦爱的味道。现在能辨别出来了吧？约翰·威廉姆斯《辛德勒名单》的主题音乐。 Thank you. 说错吧，其实今天听到的都是我们熟悉的音乐，但是好像听到的都是不同的版本，熟悉又陌生，熟悉又欣喜，这就是来自于拉卡托斯。拉卡托斯也是被称为吉普赛音乐的活化石。下面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拉卡托斯和他的乐队。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就在永恒的魅力。王卓主持。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吉普赛音乐的活化石，今天听到的就是罗比·拉卡托斯和他乐队的演奏。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那在技巧方面呢，他的演奏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比如现在要听到的俄罗斯的民谣改编的《黑眼睛》，先听。 Thank you. 是俄罗斯民谣改编的《黑眼睛》。在这里呢，拉卡托斯其实真的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以独奏小提琴来模拟吉他的弹奏和乐队的其他的吉他相呼应，为了制造这种吉他的拨轮弹挑的发声效果，他也是左右开弓的。还有呢，就是他在左手进行非常快速和难度极高的拨弦的时候，右手又在用食指和中指来模拟吉他做出那种轻巧的轮指的演奏，就真的挺难相信的，这种奇妙的音响是从小提琴这样的一件乐器当中走出来的。这就是拉卡托斯，他也是把小提琴当玩具来使用的。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也是很熟悉的一首曲子，布拉姆斯第六号匈牙利舞曲。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那是最著名的第五号。 Thank you. 刚才说到拉卡托斯，他来演奏的黑眼睛使用了吉他当中的很多的技巧，而且呢他有一首曲子就叫做两把吉他，这也是在拉卡托斯他的曲目单当中非常著名的，也是根据一首民歌来改编的，本来就是吉他嘛，两把吉他用小提琴来演绎，就在耳边。 Thank you. 托斯他真的是很超强的这种演技，所有的表演呢都是即兴的演奏，而且呢音乐呢也早已经融入到他的头脑还有血液当中，转换的特别的鲜活和灵动。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音乐呢虽然很熟悉，但又感觉挺陌生，挺新奇又很新鲜，这就是来自于拉卡托斯。那此刻马上要听到他的另外一首作品，那这样的一段音乐也是充满了波西米亚的风格，这是来自于阿泽纳奥的波西米亚人。今天听到的就是吉普赛小提琴之王、传奇的小提琴名家比哈尔后代拉卡托斯，他凭借那种天生的悟性和心灵，就是为我们带来的他来诠释的音乐，而且他也抛开了学院派的那种循规蹈矩，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演奏风格。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在这里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冬季特惠折扣与积分为您而来，在11月23号至11月2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即享95折优惠。 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李想又来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呢？ 哎， 今天啊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产品，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但是今儿这茉莉花可平时那个不太一样哈。今儿咱们说回归到传统的老茉莉的味道，带有一种冰糖式的回甘。哎，小时候您喝那茉莉花茶，总觉得嘴里好像有股香味，有股甜味，或者有个魂似的。现在好像这个味儿也没有了，原因是什么？现在的是很多的为了批量的生产，给大家大规模的种植，少了小时候那个料的味儿。什么是小时候咱们说喝的那个茉莉花？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大瓶香？原因第一，福建福州的市花是茉莉花，福州特产是茉莉花的单瓣茉莉，花朵小啊，花朵单薄，但是香气四溢，产量低。可是呢，这样的花由于福州市的整个的一个城市建设，再加上这种花的产量低呢，现在很少有人去用了。可是这个花当中就是带有一种冰糖的回甘味。 没错， 今儿给您回归传统，用这样的茉莉花，而且呢一定是享晴博日的大夏天的，什么时候？午后去采。北京您想午后夏日天的时候就够热的了吧，怎么也得有35-36度了吧，您到福建福州那更热，对不对？给您采下这花非常难得，很难的。留这个花，再用福州本地的绿茶的茶青，有芽有叶的，给您延展好了，挑好的，然后经过多次的印制，要至少跟大家说啊，叫至少四印一提。什么意思？四印一提规定了，只有能够达到4次印制的茉莉花茶才能够叫做特级茶。今天咱们至少是四印一提的，而且呢是多印一提的，给大家让您喝到这个味道。刚才说到印花，那是用茉莉花跟茶青配，还有提。什么叫提花？提香，核心的工艺是用本地的白兰花，福州本地的白兰花刺激一下，激一下这个茶，才能让它香味更释放出来。只有这三种啊，好花两种，再加上一个好茶青配在一起，您才喝到小时候那种的茉莉花的花香，带有冰糖味儿。但是今天还给大家带来是特级的，市场上已经很少能见了。 是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福州磐石茉莉花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 6罐，每罐都是半斤的足量，这6大罐 加起来就是3斤了。 这3斤的特级茉莉花茶，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打到一个什么价格？399元， 三斤 的特级茉莉花茶哈，您就直接带走。哎，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说实话啊，这是茉莉花茶，咱们北京人的口粮茶， 是 谁家不得备着点呢？啊， 对， 所以说您千万别嫌这3斤啊多，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是什么冰糖甜的口感哈，原汁原味的福州的产地，而且纯粹的花，纯粹的茶，重要的是呢，性价比非常高。 对，刚才你说我399，我拿3斤茶，我喝什么时候多不多？我告诉您，第一，这真不多，我还觉得不够呢。为什么？我跟您说啊。特级的这种茉莉花茶，而且呢还有带这种传统味儿的，您说外边去买一斤好多的，我看那个铺里啊，茶叶铺里边都得叫着是1800-1800的了。 对， 今天给大家特级茶，这是第三方规定的等级啊，所以呢6罐3斤的特级茶，留2罐1斤茶咱自己喝着，另外那4罐您拿起来就是2份很好的伴手礼啊。 是啊， 您要说我亲朋好友比较多，我这人热心肠，我这人跟朋友分的比较多，那您我估计2份伴手礼还不够，怎么也得订2组3组吧，对吧？你说节年假日走亲访友到谁家不能空着手去啊？烟酒茶糖，烟咱这人戒了，酒少喝，糖还怕那指标不正常，那就是茶，对不对？到谁家拿点茶叶，又雅气又好看，而且一看底下特级茉莉花，这个一打开那个茶一问那么香，所以今天这茶跟大家说399拿6罐3组3斤未必够啊。 哎，是的啊，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这福州磐石茉莉花茶和主品加赠品一共是 6罐，每罐都是半斤的足量，这6大罐加起来一共3斤 啊。今天给您399元啊，3斤的特级茉莉花茶您就能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